我笑中还有泪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听资讯，我是李科。首先，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。央行消息，将再用1到2年的时间完成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治理，初步建立适应互联网金融特点的监管制度体系。新华社调查，今年上半年我国查处违法广告1.5万余件，罚没款9.2亿元，同比分别增长36.9%和292.7%。日前，广西胡先生家中冰箱竟在凌晨突然自燃，所幸胡先生在家里熬夜看世界杯，见状马上关掉了家里的电闸并开始灭火，一家人才得以转危为安。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，埃塞俄比亚总理和厄立特里亚总统日前通过电视广播的方式宣布，两个国家将在对方首都互设使馆，此举标志着这两个东非邻国将结束20多年来的敌对状态，重新恢复外交。据外媒消息，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·约翰逊宣布辞职。再来关注一组文娱资讯，中国美术馆与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近日签署了未来5年合作计划意向书，双方旨在进一步加强两馆在展览交流、学术研究、人员互访等方面的深层合作交流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日发布研究成果，在国际上首次实现18个光量子比特的纠缠，刷新世界纪录。好的，听众朋友，这一时段的969听资讯就是这样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放慢生活的脚步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音乐穿越时空，经典永不褪色。经典九六九，越来越来越动听。 所有对你的眷恋，隔着半透明门帘，嘴里说的语言完全没有欺骗。屋顶灰色瓦片，安静的画面，灯火是你美丽那张脸。终于找到所有流浪的终点，你的微笑结束了疲倦。千万不要说天长地久，免得你觉得我不切实际。想多么简单就多么简单，是妈妈告诉我的哲理。脑袋都是你，心里都是你，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。念的都是你，全部都是你，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。乌黑的发尾盘成一个圈，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。终于找到所有流浪的终点，你的微笑结束了疲倦。千万不要说天长地久，免得你觉得我不切实际。想多么简单就多么简单，让我大声地对你说 I'm thinking of you。都是你，心里都是你，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。念的都是你，全部都是你，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。那灰尘的票根你留走几年，不必害怕面对离别、哦、剪掉一束头发让我放在胸前，走到哪里都有你陪相随。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，后面的都是你，全部都是你，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。脑袋都是你，心里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人生没有彩排，每一天都不会重来。时间在流逝，我们在前行。在人生这条路上，唯一能让我们走得更远更宽的方法，就是成为比昨天更好的自己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李科，做个行动派吧，从一个微笑一份宽容开始，每一个微小的改变都能给你的人生带来很大的不同。 在天象征我俩的情感，从不间断，绝不黯然。诉不尽，说不完，生处在哀怨，磐石般的爱恋，恰似白云常在天。常在天象征我俩的情感，从不间断，绝不黯然。诉不尽，说不完，生处在哀怨，磐石般的爱恋，恰似白云常在天。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。欢迎关注历史上的今天，我是金涛，来关注今天内容。公元2008年7月12号，赤壁之战爆发。1804年7月12号，美国开国元勋亚历山大·汉密尔顿逝世。1913年7月12号，孙中山讨伐袁世凯，发动二次革命。1917年7月12号，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溥仪宣布退位，结束了中国的帝制。1940年7月12号，英国在阿尔及利亚歼灭法国舰队。1979年7月12号，基尔伯特群岛脱离英国统治而独立。1993年7月12号，军事家李达逝世。2004年7月12号，中国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郭全宝逝世。以上是今天的主要内容，我是金涛，下期见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唯来汤悦北亚区全球数据业务总经理许文宗， 随着技术的一个不断的更新，用工形式的一个调整，资源有可能是变成无限的。其实我们现在在看待这些人才的时候，在看待未来的时候，我们的脑子里不应该还是薪酬薪酬薪酬，它应该是一个价值分享的概念。薪酬是给你的员工的，价值分享才是给你的伙伴。关键是要能让这些技术人才静得下心来，做他们自己，好好的思考，去做他的这个研究工作，就非常好。 著名儿童历史作家陈伟平， 历史是什么？简单来讲，历史就是故事。故事是什么意思呢？故事就是过去所发生的事情，我们从这些故事里面筛选出来，用我们今天的视角再去重新诠释它、解释它、安排它，介绍给下一代的人。 小时候的梦我知道，不要哭。